Hello， 大家好，新嘅一季嘅鬱文射馬又嚟啦，咁啊8月25日開始咧，就呢個獨立付費節目就開始收費。咁啊上一季咧，我哋嘅成績咧就唔係叫做差強人意，係叫做即係中上嘅成績，算係咁噶啦，係嘛？咁啊兩位年青朋友多啲努力咧，咁啊更加圓滿啦。OK 嚇，咁啊我哋喺季尾咧。都起碼最後一場， 全部都有我哋三個中 啦。全中係嘛？全中得嚟咧，就我嗰三場就勁啦，兩場冷嘅三重彩，一場咧 十幾萬嘅四重彩， 十幾萬嘅四重彩，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贏咗之後，亦都鋪上網買1蚊都收12000啊！係 啦， 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嗱，即係有一個仲好笑，佢即係留言話：，呢一季我係唔使輸噶啦，咁樣係嘛？ 8月25日開始咧，咁啊記得咧，大家咧就上呢個 Race Talk。myradio.hk 咧就去到我哋呢個鬱文射馬嘅專業嘅網頁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嗰個新嘅訂閱到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咧，我哋今年咧都係一樣啦，都係400蚊一個月啫，冇加價啊。咁啊，希望就大家咧多啲參多啲支持我哋，咁啊大家一齊中多啲咯，係咪？鬱文射馬， 禮無虛發。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二節啊！咁咧，頭先就講到話中大學生會咧，就上次喺琴晚啊，今朝凌晨啦，咁就去掛幅 banner， 咁就嗰個地方咧就是、中大入邊咧。嘅文化廣場，而文化廣場咧嗰個地方咧，其實就即係白紙黑字咧，就話係學生會管理嘅地方嚟嘅，就唔係校方管理嘅地方嚟嘅。咁咧佢哋就諗住掛 banner 啦，咁就其實理論上程序上咧各樣嘢咧，佢都唔需要問津校方，咁就可以掛 banner。咁其實上年喺同樣地方咧都發生過類似嘅事情嘅，咁嗰次就係掛香港獨立嘅，我冇記錯係香港獨立寫字嘅，應該就 冇記錯， 係。 咁就即係掛完之後就好大迴響啦，即係啲人話你係濫用學術自由啊，又開始講話你學校唔可以討論呢個咩恐怖主義啊，即係可以主張恐怖主義各樣咁樣嘅嘢啦，咁然後話要拆啦，跟住開始有好多嗰啲 愛字頭 係啊，嗰啲咧就湧入去學校啊，搞事啊咁樣。 哇！一班廢中搞事， 仲有啦，即係嗰啲中國學生走去撕嗰個大字報啊，嗰、那個民主牆， 係啊，好中意撕嘢， 撕人哋嗰啲嘢啦， 好 cheap 噶，好低賤 嘅。不過香港學生從來都唔做啲嘢，我哋三個都讀過大學嘅、我哋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咁嘅事情噶啦，通常都係貼張紙上去，要寫自己嘅名或者寫學生會編號，唔係即係學生編號，咁啲人。有意見嘅，通常我喺呢張紙咧，即係 Poly 咧，咁喺張紙隔離咪寫咯， 寫翻啲嘢， 寫跟住留翻自己個名嘅喎，即係留翻你自己學生編號喎，即係你係即係有翻個站喺度嗱，邊個講嘅？咁講完之後又唔同意喺隔離寫翻嗱，我又唔同意，或者再貼嗰張新嘅喺隔離，咁就啲喺度論戰啫嘛。 係啊，你去過日本嗰啲神社掛嗰啲繪馬，你體驗到中國人係幾咁低賤嘅，佢好中意畫人哋啲嘢。 你唔係其中一個，即係你唔係唯一一個嚟嘅。 係啊。 你試過啦， 試過啦，寫香港獨立，跟住過一陣有一個大陸佬嚇、啊，就喺度畫花我個木牌，好嬲我。 即係呢啲咪就係講言論自由啊嘛，佢哋講嗰啲啊，咁就係啦。咁嗰單嘢，即係今日呢就有呢單咁嘅嘢啦。咁掛幅 banner 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咧好簡單嘅，我覺得嗰個嘢就係話叫做 段崇智 咪再 hea 學生咁樣，即係因為咧佢就話。其實學生會之前話咧，要同即係段崇智呢個校長去即係傾嘢，類似咁樣。 佢上任前即係應承咗會上任後，即係同學生會約見嘅， 或者啲學生代表啊嗰啲咁，大家去傾下咁。但係即係最終可能佢就即係學生覺得佢冇誠意，或者冇做到。 即係到依家都係冇理到啦，即係不了了之啊。 咁其實一個 都唔關乎政治事啦，係嘛？即係大家就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啊，乜嘢咁？喂，佢都唔係講啲咩政治，佢就係想同佢校長去見面啫。 可能傾校政嘢啫，即係內校內嘅事務。 嗰啲 canteen 好難食啊，啲校巴好揈啊，同埋好多外人走去搭曬中大校巴，我哋學生搭唔到，即係成日都聽好多啦。中大嗰啲咁樣嘅投訴， 咁 唔關事喎。 即係個 banner 已經唔係再寫香港獨立四個字，而係講段崇智 埋佢嘅嘢，佢驚你。真係掛 呢啲，因為 所以佢話，即係佢話啲保安嚟阻止嘅時候，要睇過你條 banner 係咩內容，然後先至可以俾你掛。咁後屘我唔知佢哋有冇睇到嗰個內容啦。咁但係就扯斷咗佢條繩啊。咁樣總之就唔俾佢搞啦。佢啲保安就話因為副校長講咧，就話驚有校外人士嚟搞事，咁所以咧就唔好掛。哇！你係咪本末倒置咗咧？係 啊， 係嘛？呢個係學生嘅權利。呢個學生會管轄嘅地方，學生係應該可以喺度討論，喺度講嘢。你唔係因為有哇驚有外人入嚟搞事，所以你哋唔好講啦。你唔係應該調翻轉，你阻止啲校外人士嚟搞事噶嘛？ 成件事好泛民啊，就係你唔好講港獨，因為咧就會立23條去搞鳩你。 係啊，你唔好講，你講咧就係嚟阻止我哋討論呢啲學術嘅嘢。 係啊， 喂，咁如果咁即係可能有啲人討論相對論，我反對相對論。咁佢跟住話你唔得嘅喎，有啲校外人士咧就好支持相對論嘅喎，咁入嚟你咁樣講咧，會有人嚟抗議嘅，所以你唔好講啊，即係唔好講咩反對相對論啊，係咪先？即係你有陣時又討論一下啲即係哲學嘅問題，咁兩大派系或經濟咁兩大派系咁樣喺度互片嘅時候，喂唔好啦，你引嚟即係校外啲人批評，你唔係咁樣噶嘛？你大學應該係俾一個環境，俾個空間去。俾啲學生你繼續討論噶嘛？呢個本來就係你大學要做嘅嘢。係呢個點解需要大學？就係一個地方俾大家去思考、去辯論、去討論，撞一啲新嘅諗法出嚟噶嘛？呢個前進。唔係，你唔好講，你啲人去批評你錯咗咯。我覺得成件事調翻轉頭啦，即係好反智。 我睇到就即係嗰種自我約束啊，係幾咁恐怖。即係 自我審查，自我約束。 你話之前。掛係香港獨立嘅，咁你成扎保安去阻止、去阻撓，咁都知道你敏感噶啦，都明白啊！你哋政治敏感得好犀利，但係咧今次連政治嘅嗰個理念咧宣傳都冇，係純粹講翻啲普通嘢。 就是我想見校長，同校長傾下。 即係佢已經唔再理你個內容咧，究竟掛啲咩？總之你掛得啲嘢，或者你有翻一啲咩行動咧？都已經高度戒備， 即係覺得類似嗰類嘢咯，即係覺得，你學生咧一掛 banner 就係搞事啊，即係唔直情係唔想你哋有任何呢一類嘅行為，即係覺得你今次掛得講話同校長見面，咁下次可能又話，不如去彈下校長，話要校長換校長啊、辭職啊咁樣，哇！再下一次你會唔會講啊講香港獨立啊，講話咩天滅中共啊，咁又唔得，即係佢哋覺得會。不應該有任何類似的反抗的意識，即不應該有任何反抗意識，不論你反學校也好，反抗社會、反抗中國也好，都不應該有咯。即扼殺你萌芽階段。總之，我哋呢個風氣咧就完全不反抗，唔辯論，大家乖乖地讀書， 我 讀書咗畢業咧就揾工作。 可能下次學生會試下改掛咧另一個 banner， 即係個 banner 可能寫例如話 愛中國咁樣， 係啦，愛中國， 我是中國人 咁，係啦，咁咪試下啲保安啲反應，即係可能佢連咧就係話你連出聲嘅嗰個機會咧，佢都已經滅曬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已經係敏感到咁。 甚至佢而家係違反你學校嘅章程噶嘛？ 係， 即 係 保安係冇 授權俾學生會去管理文化廣場，但係竟然係保安去 override 咗。 咁就好似你宿舍咁樣，你個學生租咗你個間房係你個學生啊嘛，你入邊黐啲咩貼啲乜嘢？我中意掛咩香港獨立又得係咪？即係我咩我是中國人又得，咁你到時你校方又喂又衝入你間房喂唔得咁樣，喂但係呢個範圍你講到明，你係個屬於學生管理噶嘛，個地方係我噶嘛，咁你咪咁樣都可以咁樣。踩過界咧，違反曬所有嘅程序同埋章則，你就可以咁樣做嘢。咁我覺得即係中大嗰個倒退咧，非常之嚴重嘅。咁不過咧，即係頭先周央都講到話， 係啊，始終即係新學年啦。咁同埋其實 即係好欣慰而家啲學生 係，但係咧，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學生，即係唔同大學嘅學生會代表啦，都上咗台致辭啊，去講即係要發揮嗰個思想嘅自由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 即係新學年開始啦，咁其實佢哋係落莊啦。 即係其實佢今次上台講完嘢之後咧，就差唔多落莊啦。 就差唔多落莊啦，就等新一批嘅即係學生咧去上任去上莊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係好需要一啲新血嘅。咁我但願即係嚟緊，即係可能經過呢幾日嘅一啲風波啦，或者開學日嘅一啲思想嘅衝擊啦，激盪到新生啊，發覺。啊！我可以有翻作為嘅，我可以試下去發揮翻自己獨立嘅精神嘅咁樣。 或者唔一定係新生啊嘛，即係可能有啲 year two year three 啊嘛。係 啊， 你睇住間學校點樣變嘅喎、嗯，即係尤其是中大，你見到哇咁樣倒退嘅，以前都係掛下，咁最多你譴責下，而家掛都唔俾掛。 係啦，係啦。 咁你要出聲咯，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支持香港獨立啊？定啲乜嘢？但係有啲基本嘢就係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呢啲係大學必須要有嘅嘢噶嘛？呢個係都係為你自己利益嘅，係咪先？如果即係可能你間學校喺度倒退嘅時候，你作為嗰間學校畢業生，你出到嚟，人哋用啲乜眼光睇你咧？ 係 哦，嗰間唔俾人哋討論任何嘢嗰間學校嘛，即係嗰間職業訓練局啊嘛，即係我哋都有噶啦。即係有陣時坊間民間，我哋都會對某啲學校有啲標籤噶嘛，係咪先？ 系， 咁呢个我觉得你系为自己嘅啫嘛，即系你唔系话诶讲到好崇高嘅，但系要为香港民主啊乜嘢？ 好似我自己学校树人咁样，人哋已经话系即系中学版嘅大学咁样。咁、我觉得就系话，身为里边嘅学生一份子，系咪甘于即系去听呢啲批评咧？甘于自己成为其中一个即系呢间所谓嘅中学里边嘅即系听听话话嘅小孩子咧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知道自己啊，其實我有我嘅獨立精神，我有自己嘅批判思考嘅能力，唔想即係因為呢啲咁嘅即係老屎忽而影衰咗呢間學校嘅，咁我覺得好值得咧，即係嘗試去擔起呢、這個即係身為呢個崗位。 與其即係有陣時，我諗每一個學生難免就覺得，哎呀入唔到邊一間大學啊，哎入咗間渣啲嘢啊，咁樣即係譬如入咗樹人或者入咗 Poly 咁樣，唉、哎、真係。即係個朵都係臭噶啦，咁但係其實個朵臭唔臭，亦都係睇你自己嘅，因為你都係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如果你做得好，間學校係因為你，然後個朵會變好噶嘛。即係如果你譬如啊，即係可能話中大每一年個學生會咧，原來都係好即係好感言嘅，有啲思想好前衞嘅，永遠咧都係講咗其他大學學生會講唔到嘅一啲嘢出嚟，然後大家又覺得話講得好啱啊，咁大家慢慢。即係會因為你哋學生間大學都有改變啊嘛，你都可以 亦都激發到其他院校嘅同齊，即係 會噶會噶、 啊，大家都咁差唔多年紀啊，居然其他院校嘅即係同學可以做到咁樣嘅即係水平，咁會唔會亦都可以有個協同效應啊？即係激發到其他人。 同埋你睇而家咁嘅情況，如果你唔出嚟講咧，咁如果今日就得段崇智講咧，得張仁良講咧，冇咯。但系咧，亦都要講個代價係大嘅， 係會嘅。 啊，你覺得咧？你覺得代價大唔大啊？你出嚟做學生會 都大嘅，係嘛？甚至我冇做過學生會嘅，不過咧就做學生會咧就去唔到某啲地區嘅， 係 喺鄰近地區去唔到。 傳統都 balance 咗噶啦， 係啦。 咁同埋呢份工啊，即係你將來嘅即係你個前途咯，咁。即係甚至乎你其實你在任嘅時候，你冇講過香港獨立，你唔係好涉及政治啲嘢。咁但係而家俾人種感覺就係、是，學生會啊，啲學生即係學生會都係搞事啊，即係講嗰啲咁樣嘅嘢㗎啦。咁如果你真係要企出嚟講言論自由、講學術自由咧，佢就已經當你係搞事添， 係 即係一定係。咁所以個代價係大嘅，同埋喺呢個社會上咧，大家都。即係唔係大家嘅，即係社會上好多人都會仇恨啲學生喎、仇恨年青人喎。 啊，因為食紙啊，華人就中意食紙啊。 尤其是有啲自己本身學歷唔高嗰啲人咧，就唔抵得你學歷高噶嘛，即係唔抵得我有書讀啊。即係我哋當年係幾咁辛苦啊，冇書讀喺度捱啊，你啲學生啊就幸福啦，乜乜乜乜啦咁樣嘅嘢。所以企呢個位咧，我諗都唔容易嘅。 其實最近都有好多，即係唔單止學生會，即係好多青年，佢哋一路都即係好勇敢咁走出嚟去即係抗爭啦。 即係譬如呢個香港眾志啦，學生動員啦，你係咪想講呢單嘢？ 係啊，可以。 即係因為佢哋就即係香港眾志就話有兩個黨員咧，就去中國嘅時候咧就被拘留。 嗯， 係。咁然後咧，學生動員咧，應該我今日嘅啫，我今日先喺 Facebook 見到，咁咧就話佢有兩個成員， 好似琴日已經牛報、 嗯、啊，琴日啦，兩個成員嘅家屬，即係唔係成員嚟噶，即係成員嘅家屬。嗯，在中國又是被拘留、被警告咁樣都係咁多嘢。 呢、這個就都幾常見的手法嚟嘅，中國 係咯，即係你而家講緊你諗下學生動員啊，仲至呢，其實以前都比較少呢啲情況啊，係咪？即係好似係呢一年先至好似比較多呢啲情況，連你嘅屋企人都會搞埋。即係如果你係學生會嘅時候，會唔會？可能你屋企人都可能會受滋擾咧， 因為以前捽唔中支點，而家捽中支點，係咁就要打壓嘅力度。 試展術之，即係何謂捽中，即係點樣咧？ 因為佢哋即係因為而家嘅一嚟佢敏感咗啦，即係中國政府又敏感咗啦，青春少女咁樣敏感咗啦，即係因為政治形勢啦，嚇、習近平嗰啲。咁佢嗰個 內交迫啊， 係 exactly 不穩啊， 係啦、啊，冇錯， 即係好驚發生 好中史啊，好中史 feel 啊，係啊，就係呢一啲原因啦、啊，係咪？咁另外就係、是、即係你啲香港人啊，或者年青人啊，係咁，即係而家就唔單止係要求呢個民主啦、啊，更加係要求一個主權啦、啊，或者甚至係探討到獨立呢個議題。咁、嗯、當然係會即係令到佢係更加、嗯、即係更為緊張同埋敏感， 即 係 一個好敏感嘅時期。然後你又講啲好敏感。即系因为咁嘅嘢咁啊， 因为大陆又即系走想好想走出去啦，即系建立到佢自己咩一带一路啊嗰啲嘢咩势力啦。咁但系同时咧，即系叫好多香港嘅青年嘅即系政党啦，或者政客啦咁样，咁好常会尝试即系接触得多啲国际嘅层面。咁呢个咪就系捉即系抵触到佢哋嗰个神经，即系哇！我依家搞紧国际关系。仆街你哋又搞埋啲咁嘅嘢，咁影衰佢哋。 即係同佢唱反調，即係話我哋而家咧就盛世啦，強國啦咁樣，然後就一班人企出嚟話唔係喎，佢咧就即係帝國嚟噶，然後又點樣去對待即係入邊啲人啊，或者周邊地區啊，點樣打人哋啊，例如即係維吾爾族人啊，咁即係而家講得好勁啦。 係啊， 即係好似例如我今日睇到即係。是今日的習近平就去了開個乜鬼，即係從啲非洲國家啦，開個咩一帶一路嗰啲會議啦， 唔使還啊嘛， 係啦，咁佢又講話咧， 600亿美金 就唔附加任何嘅政治條件啊，亦都唔干涉內政啊，亦都唔提即係強人所難嘅要求啊，等等等等，即係其實佢呢啲所講嘅嘢咧。佢對外就講得好動聽啦， 收皮啦，揾有錢咩？ 係啊，但係當裏邊即係內部嘅人出嚟講。唔係喎，佢所講嘅唔會做嘅嘢，全部都喺我哋身上做曬。香港全部嘅內政都俾佢係咁干預，即係一國兩制完全俾佢破壞曬。 係， 咁所以佢咪即係真係捉到佢個 G 點咯。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咁所以佢就要加強呢個打壓啦。咁佢就嗱，如果呢個就學生動員嗰個咧，就話係福建省泉州係咪、嗯、就俾當地公安警告。咁呢啲即係呢啲都好普遍啊！即、就、係、是、對於中國政府嚟講，呢啲手段 即係隨時我哋身邊嘅人，即係我阿輝啦，或者你添啦，即係咁你都因為而家佢哋真係好敏感噶嘛，即係有殺錯冇放過嘛。即使你唔係從政嘅人， 唔係我就冇乜所謂 OK， 因為咧。其實我對於中國那些所謂親戚就沒什麼關係，你快點搞搞他們，快點搞搞他們， 是，最怕身邊的朋友，可能你好像很熟，譬如可能你，可能深刻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去中國，就勢所逼，可能有一個親戚阿嫲，原來在上面，然後就是過身，大家來試過他，然後你見下咁，然後你就俾人 detain 咗，即係拘留就話：喂，你同陳浩軒好似好熟喎。 肯定啊，呢啲肯定會啊，真 係啊。即係佢唔係因為你做啲咩，而係因為你同我 friend 嘅啫喎。 係啦， 咁可能會發生呢啲。 跟住就睇下會唔會即係你加到料啊， 大壓力啊， 嚇 嚇你啊， 或者係向你施壓，然後咧從而向我施壓啦。係 啦， 係啦。咁呢啲又普遍啊。 係。 咁啊，仲有就係 講維吾爾啊。 是是是，啱啱提到呢個維吾爾啦，係咪？咁呢個咧，即係我哋根據翻聯合國嗰個嘅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咧表示咧有可靠嘅情報咧，就話咧中國喺新疆嘅反極端主義中心咧秘密囚禁過百萬維吾爾族人， 結論性嘅報告嚟嘅喎，結論性報告即係話佢係肯定啦，即係有證據，即係佢係真係做緊呢樣嘢啦。 咁咁其實咧呢、這個喺呢個東塔厥斯坦地區嘅維吾爾人咧，就大概得10,000人口嘅啫， 1200-1300好似 係嘛？係係，咁啊，你咁樣扣一扣法咧，就1/10人口啦已經。咁啊，咁更加有一啲即係報道啊，即係呢個西媒啊，即係西方嘅傳媒嘅報道咧，就話係唔止呢個數添。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係幾咁黐線嘅，其實。即之前我哋喺自己節目都有講啦，就話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其實係同呢一個納粹德國冇乜分別。 喂，而家佢哋話你嗰個再教育營，即係嗰個集中營咧，個規模其實比當年二戰納粹 超越咗啦， 個規模更加大啊！係 啊，即係可能 喂，而家21世紀喎，大佬， 唔係歷史喎，依家係進行緊 嘅，即係咩年代啊？ 冇錯，你呢個講法非常之好嘅，就係、是、往往最荒謬嘅事情咧，就係喺現實咧。即係我哋呢個當下發生嘅， 發生緊， 係咪？即係我哋可能睇歷史覺得納粹德國已經好荒謬，原來而家身處呢個時空係更加荒謬嘅，係咪？即係竟然可以黐線到，喂，講緊過百萬人喎，即係差唔多係成個嘅新界啊，新界啊80多萬係嘛？ 唔係唔止，你淨係沙田， 淨係東啊。 就是、沙田都好似80萬人啦， 係啦係啦， 香港700萬人啊嘛，咁即係你當成個香港島咧集中營啦 ，OK， 咁樣咯，差唔多，差唔多我都係咁樣噶咯喎， 都好黐線， 你講封咗香港島咯， 係啊係啊， 建整曬圍牆啊咁樣， 同埋佢嗰種咁樣嘅秘密囚禁咧係好現代化工廠式嘅，因為其實我 利用科技咯， 係啦冇錯，其實我哋之前喺好早嘅時候已經有 mention 過咧。是他們怎樣即中國政府是怎樣對待在那個東特厥斯坦地區的一些維吾爾人的包括面部的辨識，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呢我們經常呢即最近聽新聞呢是不是說中國很多不同地區 過馬路那些、 是啦就看到面部辨識 演唱會啊張學友演唱會那個啊你都捉多少 這些動作其實這些這樣的技術呢他一早就在新疆試行即係我哋嚟緊 upcoming 見到好多嘅一啲所謂監控嘅新技術啦，全部一早喺一啲咁樣嘅中國 so call 嘅邊疆地區咧，佢已經實行咗好耐。佢係用嗰度做一個社會試點啊實驗，咁然後再推廣全國。咁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如果佢呢一刻呢個 moment 佢能夠係將一個維吾爾人咁樣大規模去監控啊，或者係囚禁咧，咁你可以想象嚟緊佢可能就 每一個省都有 每一個省都可以起一個咁超大型嘅一個嘅政治犯嘅集中營。嗱，呢個唔係危言聳聽，呢個係真嘅。OK，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咧，維吾爾人咧佢有一個心理表徵咧，反而係容易咗嘅成件事，即係我可以好簡單咁 identify 到邊一啲人。就是維吾爾人非我族裔，然後我再在那個地區圍個框重點監控就 OK。 但是對於即中國地區全部都是即差不多樣子，即 很種族主義，黃皮膚黑眼睛這樣，那怎樣辨識呢？你又不知道哪些是包藏異心，即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那他呢就可以呢就通過在一些、這些地區試行了的一些、1984式的科技呢，然後再推廣全 國。譬如現在已經在很多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但現在已經是即有新聞出來，就說其實他有部機，即是我有部機，在街邊公安叫我拎部電話出來嘟一嘟，哦， 在裡面 scan， 這個都是新疆行先的， 是啦，就已經 scan 了，即是 read 了你裡面所有的資料， 是 已經有人賴了東西。我記得有個不知道什麼事，他說我都不知道自己說過什麼，我都不知道自己部電話裡面有什麼，他還問怎樣究竟可以竟怎樣可以鏟我部機的記錄呢，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會 scan 到你嗰部手機有啲咩片，有啲咩相，跟住再 identify 嗰條片， 或者咩敏感字眼啊嗰啲咁嘅嘢咯。 啊，唔係字眼啊，係佢可以辨識到你嗰張圖或者係嗰張片屬唔屬於一啲反政府嘅。嘅材料啊 ，OK。 咁、可能佢有 database 啊，即係收集咗好多嗰啲圖啊，啲改圖啊。 AI 啊，呢啲咪 AI 啊，即係所以大家唔好咁 hyper 啊，好 high 啊，覺得。AI 咧嘅科技咧，呢個中國大規模運用 AI 咧係一件好事嚟嘅。Sorry， 唔係，一定唔係。 係咪？即係佢運用 AI 就只會係令到成件事更加方便啫。即係 佢唔會惠及啲平民噶嘛？即係佢係自己用咗，你都唔會用到。 即係所以而家喺美國有好多嗰啲間諜咧，即係嗰啲中國留學生啊、教授啊，咪喺嗰度偷嗰啲科技咯。香港亦都係其中一個渠道嚟噶，係嘛？ 係啊，係啊。啱啊！ 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即系又系呢个香港政策法，咁就系、是一啲敏感科技嘅嘢，佢哋系唔即系美国系唔会直接输出俾呢个中国噶嘛，即系唔俾佢入口噶嘛。 武器啦， 但系就可以经过香港，咁然后咧，然后再转口入咗去中国，系有发生过啲咁嘅事情嘅。 嗯， 即系譬如之前讲嘅话喺日本啦，有个系啲。類似天文科技咁樣嘅儀器啦，咁佢就透過香港咁樣就上咗中國，咁都俾人捉到啦，咁樣。 嗯。 咁所以即係都慶幸啦，即係又講翻轉頭，就係有大學生佢哋覺得哇，而家即係講出嚟話，而家中國係一個帝國。 係啊，咪帝國咯，咪 exactly 係一個帝國咯。即係我覺得帝國其實都唔足以形容啊，應該話係中國已經係21世紀最大嘅一個納粹主義國家嚟。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我覺得就西方就唔能夠再衰靜㗎啦，一定要即係 tackle 呢個人類嘅毒瘤，20世紀最大嘅一個問題嘅。OK， 即係。繼蘇聯之後的第二個咁黐線的共產帝國，係咪？ 同埋佢係極度積極擴張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都講啦，就係第二次冷戰來了啦，係咪？即係佢嗰個一帶一路，你唔好理佢搞唔搞得掂啦。咁其實佢有咁樣嘅戰略意圖啦，已經就係想拉攏一啲 非洲第三世界國家， 啊、都係同佢一樣咁臭嘅落後嘅嚇嘅一啲國家。獨裁嘅國家， 獨裁國家咯， 係啦，咁然後 即係幫錯，跟佢亦都係將佢哋嗰套模式，即係中國模式輸出去嗰啲獨裁國家，就我俾錢你維持你個獨裁政權， 殖民咯， 咁啊，所以變咗獨裁嗰個叫做會所咁樣， 係同埋佢，同埋係佢係好主動地咧，係去 corrupt 一啲民主國家，呢個先係最值得警惕嘅。佢唔係淨係拉攏而家已經係， 佢唔係河水不犯井水喎， 係啊，佢係仲要主動輸出喎 ，OK， 佢輸出一啲獨裁嘅價值啦、貪污腐敗啦，咁然後 賄賂 係啦、滲透啦。派佢嗰啲 loyal subjects 啊，中國人係咪？即係、就是、用移民咁，其實就係、是、實質就係喺第二個國家建立一個國中國啦，自己一個嘅華人社區。其實呢啲好常見啦。其實最首當其衝就是澳洲，咁、所以其實澳洲嘅學者啊。其實他哋即之前咧 好多單， 係 即係成日上堂講起。 之前分享咧，佢哋係好深刻噶，即係嚟香港分享嘅時候，即係有一個活動，有幾個 即係中大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有幾個澳洲學者咁樣。咁佢話其實首當其衝就係澳洲啦， 係 咪？ 即係上堂講話台灣一個國家咁樣，我即刻俾人哋投訴。 係啊係啊， 咁樣又就中國領事館又發出嚴正聲 明。呢啲真係好煩教，我覺得係鋪天蓋地，即係已經係煩到一個地步，就係。你在哪個地方講呢，只要有這些這樣的 CSSA， 即是中國留學生那些、 中國學者學生聯誼會， 是啦是啦是啦，那他就一定會煩鳩你的， 因為中國學生中國學者學生聯誼會呢，其實就是直接受這個中國領事館操控的，現在香港每一間大學都有、 都有， 咁然後呢、他們是直接受呢個中聯辦操控，中聯辦會俾錢佢嘅，呢啲係佢哋直接公開嘅，即係喺網頁上公開嘅資料嚟嘅。咁甚至即係去到外國，其實即係全部都係嘅啦。即係佢指定嗰、那個呢、這個 CSSA 嗰個會長咧，應該由邊個當選？即係佢哋都有個、有個選舉，我哋好民主咁樣，但係咧佢會操縱曬，然後咧就抌一個人上去。咁地下梗係聽曬佢哋話啦。咁而且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除了是滲透之外，亦都是一個監控嚟嘅，即係監控翻你中國學生。即係譬如話，我哋動員啊，習主席來了，咁我哋咧全部去伏旗，邊個唔嚟咧？咁我又舉報佢。 係啦，你唔 friend 底，我唔埋堆，我都係不了。我即係可能中國即係好少部分啦，雖然即係中國人，佢又唔想埋你啦。啊、我真的親呢個西方民主之後，佢就會毒鳩你噶。 上年啫嘛，應該是有個、中國留學生在馬里蘭大學嗰個畢業典禮就哦呢度自由的空氣啊咁樣，即係講完之後，咪就係俾呢個 CSA 跟住去 去即係篤背脊咯，即係同呢個領事館講，跟住咪俾人批鬥咯，就係咁啊嘛。 所以我係絕對支持西方國家咧剷除呢啲咁樣嘅毒瘤啊，將呢啲咁樣嘅中共海外統戰組織連根拔起嘅。 好啊，咁呢一節咧就係咁多，我哋休息一陣。